佛经故事是黄金的烦恼。 母亲啊， 你咪喐啦，坐低啦，坐低啦，好声啊，好声啊吓！唉，母亲你唔舒服啊，休息下啦，你成日啰啰嗦嗦做乜嘢咧？ 系咯，母亲，坐低啦，唔好起身啦，听大哥话啦，吓坐低。 喂喂，母亲，又去边度啊？ 唉，你知咩啊？我有啲嘢要交代你哋。 有咩要交代我哋啊？ 唉，你哋嚟啦。 哎呀，母亲你做乜嘢啊？你都成身病咯，仲起身开箱揭笼，打开个箱做乜嘢呢？ 个箩头有个包仔，红布包仔啊。 啊？ 呢？帮我拎出嚟啦！ 红布包仔啊，啊，梗系呢个啦。咦，好重下噶，系咪呢个啊，母亲？ 系系啦系啦，系呢个红包仔啦。阿丽啊，阿昌，你哋打开嚟睇下。 你都病成咁啦吓，瘦到皮包骨，仲唔休息下？仲搞埋呢啲红包仔做乜嘢得噶？ 我叫你打开，你就打开啦。 系咯，大哥，咁咪打开嚟睇下咯，好重噶喎。好啦，你打个袋口睇下里边啲咩嚟咧。吓， 哇， 哎呀，金啊， 黄金啊， 系黄金啊。 母亲，点解你有咁多黄金噶？ 唉，成世人草草埋埋，咪有啲积蓄咯。 吓，母亲啊。咁你而家拎啲黄金出嚟，想做乜嘢啊？ 呢啲金将来都系你哋两兄弟噶啦，而家同你哋讲清楚，免得日后多说话。 母亲，我同大哥冇hold住你嘅财产噶。 我知，我唔系话你哋hold住我嘅嘢。不过我都要讲俾你哋知噶， 母亲啊，咁点分法啊？有大嚿有细粒喎。 呢层我有分数噶啦，我已经请咗佛陀做公证人，主持分配噶啦。 切，使乜咁麻烦啫？要惊动外人做乜嘢？ 哎呀，你又唔好咁讲。佛陀主持公道好均真噶， 咁佛陀几时嚟啊？ 我系约咗佢今日嚟受供养，而家咁晏，都怕嚟咗噶咯。 佛陀嚟咗，等我出去睇下。 唔使睇，唔使睇啦，我系应该出去等候佛陀嘅。阿昌，扶我出去啦。 哦， 哎呀，拎埋个红包仔啦。 哦， 阿丽啊，你预备食物啦。 得啦，佛陀嚟咗啦。 佛陀嚟咗。喺边度啊？ 你嗰棵芒果树下边坐喺度嗰个人，嗰个咪佛陀咯。 系啊，系啊。 系呀，系呀，佛陀嚟咗，佛陀， 施主你好嘛？ 好，好，不过身体有啲唔妥啫。硬系周身唔舒服。 身体唔舒服， 就要休息调理一下啦。 我老啦，我系净系希望两个仔成人长进，有好前途啫。 做人父母嘅系咁样希望噶啦。系啦，施主。今日你请我嚟，唔知道有咩事呢？ 佛陀，我有啲心事。我成世人有啲积蓄，系黄金礼，我啊想交俾两个仔，你话好唔好呢？佛陀， 好，儿女系可以接受父母嘅余荫嘅。你想将啲黄金交俾两个仔，系明智之举。 系呀，唉，咁就好咯，佛陀啊。你同我做见证人啦，好嘛？ 同你做见证人？ 系 啊，你将啲财产交俾两个仔，点解要人做见证呢？ 佛陀，你有所不知啦，因为我条命苦，后生守寡。 呢啲事大家都知道。 母亲啊，饮啖茶先，你讲啦。嗱。 阿昌，你咪嘈住我啦。佛陀，呢啲黄金有部分系我丈夫剩低嘅。唉，光明嚟就光明去，我就唔想俾人讲闲话，以为我拎咗啲资产去边度，咁所以。就想请佛陀做个见证人。 边个敢讲你个闲话啫？使乜担心、啊？ 哎呀，你咪嘈住我同佛陀讲嘢得唔得？佛陀，你以为我嘅顾虑有冇道理呢？ 施主，你嘅想法都好有道理。 啊、哦，你都话啱。咁我真係安慰咯。唉，做人就好难嘅，又驚人话我贴外家啦，又驚人话我粗使大用啦，又驚人 多做乜嘢得㗎。 哎呀，你咪出声啦。 施主，咁你啲黄金想点样处置呢？ 佛陀，阿利同阿昌两兄弟至少都好生性，我想将啲黄金交俾佢哋，等佢哋去做生意赚钱养家，咁就好过喺乡下耕田啦。佛陀，你话好唔好呢？ 当然好啦，做生意都系谋生之道，后生仔学下嘢系应该嘅。 我哋要学做生意？我哋点识做生意啫？ 施主，咁啲黄金系咪平均咁分俾佢哋呢？ 啊、哦，唔系，有我在家一日，黄金都唔分嘅。 母亲，咁点啊？ 阿丽，咪嘈，我有分数。 既然你唔想将啲黄金分开，就要同大家解释下啦。 我虽然系女流之辈。不过都知道多少做生意的门路嘅，但凡本钱大，生意先做得大嘅。咁所以无谓分开啲黄金啦、啊，佛陀，你话系咪啊？ 系，好有道理。 嗱，阿黎、阿昌，这个袋仔就有15嚿黄金喺里边，有大有细。阿利就拎8嚿，阿昌啊拎7嚿。 母亲，咁我哋去边度做生意好啊？ 就去黄舍城咯，嗰度地方繁盛，系货物集散之地。去到城里头揾间银铺，将啲黄金卖咗佢，咁咪有钱买货咯。 啊，母亲。你都想得好周到喎。 梗係啦，你外公係做生意， 你父亲又是做生意，我梗知多少啦。嗱，我叫阿石叔同埋你哋去，等佢老人家照顾你哋啦吓。 哦，得啦，母亲， 好啦，系咁啦。 佛陀啊，你教下佢哋啦。 两位施主，你哋仲后生，未曾出过门，样样都要小心提防至好啊。 我哋会噶啦，佛陀。 黄金是物质，追求财货要知道满足，要取之以其道，千祈不要做物质财货的奴隶，任由他支配啊。 佛陀，那要怎么做啊？ 人往往为了利益冲突而互相憎恨，甚至争斗添。 真的会这么紧要？ 是，贪欲的害处是很厉害，最可怜的就是人知道一个渺小斗争的意念，能够跟随时日的推移而逐渐坐大，变为剧烈，终于就导致深仇大恨。恐怖的悲剧亦都往往由感而产生的。 哇，乜咁犀利的？ 佛陀，你唔使挂心，佢哋两兄弟好和气嘅，由细到大都好好情分，你寻我好放心。 咁就好啦，不过仍然要小心提防，切勿贪男女事，利令智分啊！ 佛陀，我哋知道噶啦。 阿石叔啊， 奶奶， 你预备打点下，拣个好日子，陪阿丽同阿昌去王舍城买货啦。 哦，奶奶，我会啦。 啊，系啦，下个月我都会去王舍城，到时你哋可以去揾我。 佛陀，我哋会噶啦。是但啦，唞咪唞咯，使乜出声啫？ 唉，我唞阵先咯。但系昌少啊，使唔使饮茶？我有茶。 你自己饮到够啦。问长问短做咩咧？行开啲啦，石叔。 行开啲，行开啲。微笑啊，你坐喺呢度，使唔使饮茶？ 好啊，石叔。我想喝杯茶。 好，喝茶要喝水呢？ 哦，是但啦，有乜饮乜啦。 哦，好。嗱，茶好嘛？ 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唔该晒。 嗯。 做咩石叔？做乜眼定定咁望住我啫？ 冇嘢。 冇嘢，有时你又望下我，有时又望下窗嗰度暗暗沉沉咁。你自己知唔知啊？ 我唔知啊，唔知啊。 石叔，你一定有心事嘅。最好咧，你就讲清楚俾我知，好冇？ 唉，李少，你又问得啱，你又真系有眼光，我系有啲心事。 咁系咩心事啊？ 唉，你哋两兄弟啊，都系由我自细睇到大，你哋嘅脾气我亦都好清楚。 咁我哋点啊？ 黎少，你嘅脾气咧就急躁啲。 咁啊系，我都知道自己唔好老皮噶啦，周时都好怒气嘅。 系啊，不过今日咧，你就好有耐性噃。 啊？ 阴阴沉沉，完全唔同平时咁嘅。 系，唔系啊嘛？ 系真噶。 咁阿昌系点啊？ 哎呀，讲到昌少咧，就更加古怪。平时佢就好好脾气嘅，对我哋啲下人咧都好好相处，从来冇大声喝过我哋嘅。 系啊， 咁又点？ 今日，哎呀，其实唔止今日啊，呢两日都系咁。 哦， 哎呀，佢嘅脾气咧，即系完全唔同晒，又猛整啦，又发脾气啦，一路行一路扑扑喷，成罗心事咁。 系咩？ 做乜？哎呦！ 阿张嗰只衰仔，居然咁有心事，等我抛掷佢。你作死啊！你 喂啊！你笑啊！你做咩咁样闹阿昌笑啊？你哋两兄弟一向和睦，冇争执噶喎。 呢次唔同啊，石叔 啊， 呢回你有难啊！ 啊，喂，你笑啊！你做乜嘢啊？你眼定定咁望住我，做乜嘢啫？想点啊？ 做乜嘢？想点？ 你。 啊！你估我想点啊？ 你笑，我唔知道你想点噶。我行开，我行 开。惊嘅你就行开，否则你唔掂啊！ 系系系。昌少啊，昌少 咩啊？ 你行入嚟树荫下边好唔好啊？你入嚟坐下啦，嗰度热头好猛啊，好晒噶。 我坐喺度又关你事？ 昌少，冇嘢，嗰度晒啫嘛。你入嚟呢度坐啦。 石叔，你唔好烦我得唔得啊？ 昌少，做乜喺路上？你心情咁曳嘅？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因咩事啊？ 讲俾你知做乜啊？ 阿昌少啊，我系你屋企嘅老家人，由细睇到你大，我有咩办法关心你啊？ 咁又点啊？ 你呢两日啊，好似成个人都失晒常性咁，究竟做咩事啫？ 总之激气喺咧。 啊！ 我谂起我临出门口嗰阵啊。我老婆话： 哦，即系二少奶系嘛？ 系咯，佢话： 昌哥，那个奶奶都冇解嘅。大哥啊拎八嚿黄金，你啊拎七嚿黄金，点解佢咁偏心嘅啫？ 老婆啊，你咪咁小气啦！咁又唔系母亲偏心嘅，只不过求其拎住下先嘅啫，去黄舍城买货。去做生意的， 我小气喎，做生意啊够冇谱啦。你母亲啊贪得意，个口啊讲得好听，又话请佛陀嚟做见证人，将啲黄金交晒俾你哋。 咁事实系咁啊嘛？ 事实系咩啊？哈，咁又冇话明分几多俾你啊？如果做成生意啊，你又分得几多利润咁啊？ 啊，咁多嘢噶？咁又冇喎， 咁咪系咯？你母亲都唔知道听咗边个人嘅说话，分明系揾你两兄弟笨嘅。 咦？听你咁讲，我谂落又系。 所以话你份人呢，成个懵成成咁啊！有机会同你母亲讲，叫佢分翻你嗰份黄金俾你咯。 唉，老婆，咁啊点得呢？母亲唔肯噶， 唔得。咩叫做唔得啊？抢埋你大哥嗰份金都得啊！ 嗱，石叔，我老婆咁讲啦，你话我几闷呢？迟下会神经添啊！ 啊，原来系啲黄金问题。哎呀，钱作怪，我明白咯。你大哥又咁失常，我都明啦。 你明乜嘢啊，石叔？ 长笑，佛陀讲得冇错，利令智分啊！ 利令智分 系啊！ 你点解会咁讲噶，石叔？ 系啊，长笑系真噶。自从起程嗰日，你哋两兄弟咧就冇讲嘢，你有你，佢有佢，你就唔觉得咋？不过我就成日夹住喺你两兄弟中间，跟住你哋嘅动静啊，我都好清楚，我自己都谂下嘅。 哦，咁你即系话我大哥又失常啦？ 系啊，以前你少脾气急躁，系个火颈人嚟啊，动不动咧就发恶嘅。哼，不过呢几日系静晒，阴阴沉沉咁。 成日谂嘢，同平时啊完全唔同噶。 系咩？ 系 真系咁？ 系啊！ 你知唔知佢谂乜嘢 啊？咁呢层又唔知噃。哎呀，都系为咗啲黄金咯。 又系黄金？ 黄金？黄金做咩啊？阿翠，攞晒啲黄金俾我。 大哥，你笑啊？你咩话？你笑？ 你两只嘢喺度鬼鬼祟祟。原来喺度商量所谓作字的黄金啊！ 哎呀，唔系啊，李少，我冇咁大胆，唔系啊。 你呢？你系咪想作字的黄金啊？啊，系又点啫？你唔系细你嘅咩？ 系啊呀， 阿昌，平日你都唔敢出声嘅，啊，而家居然胆粗粗剥我嘴添啊！ 讲下都唔俾咩，大哥，你估你系皇帝啊？ 咩话？闹我啊！我升两巴， 阿师傅，喂， 哎呀， 你打我，打你点啊？ 你打我系嘛？你又似你话 打翻你， 喂， 哎呀，好啦好啦，你哋两个唔好打，唔好打啊！ 喂，师叔， 你 系多事， 做弟啊， 你系我家事嚟，阿昌，你攞晒啲黄金出嚟， 咩话？想攞埋嗰啲黄金？ 系， 你唔使知啊， 系啦。啊，李少，我是你屋企嘅老家人，自细睇到你哋大嘅，奶奶交代我陪住你哋，我点可以话唔理先得噶？ 你想点理啊？使唔使分翻份黄金俾你啊？ 唔系咁嘅意思啊！啊，李少啊，李少，兄弟如手足，千祈唔好因财失意啊！ 因财失意？ 咩因财失意啊？ 你哋两兄弟是好兄弟嚟噶嘛？你哋两个非常之有爱，一啲艾杀都冇。而家为咗啲黄金就发生争执，搞到要打要杀。唉，呢度系三宝地方啊，冇人帮得我哋噶。 我而家就系想要晒啲黄金，你唔好讲咁多啦。生保地方才好办事。 李少啊，你这样的用心究竟想怎样啊？你们要清醒啊，你还记不记得佛陀讲的说话？ 黄金是物质，追求财货要知道满足，要取之以其道，千祈不要做物质财货的奴隶，任由他支配啊。 是佛陀是咁讲过， 佛陀仲有啲嘢讲添嘅。 贪欲嘅害处系好厉害，最可怜嘅就系人唔知道一个渺小嘅斗争，能够跟随时日推移而逐渐坐大，变为剧烈，终于导致深仇大恨。恐怖嘅悲剧亦往往由咁而产生。 佛陀讲得真系冇错，贪得无厌会做出恐怖悲剧嘅。你哋两个系两兄弟嚟噶，切肉不离皮啊嘛。 佛陀讲得啱嘅，我知啦。 我知道。好啦好啦，不如咁，我哋而家起程去黄蛇城见佛陀，睇下佢有咩指点罢啦。